们不会忘了那片希望的云彩，它很渺小，却传播给我们爱。我们不会忘了那片希望的云彩，它已离开，仿佛从未在我们的世界里存在。我们不会忘了那片被吹散的云彩，从那之后变成了茫茫一片空白，它将永远存在，存入我们的脑海，倘只一挥间只剩下了泛红茶余的摊开。曾经摆脱了挂牛棒的束缚，然而今天我们不得不从头再来。曾经的我们不懂得珍惜，但是今天真想大声地说出风把它吹散吧，不得不说再见了，喊我们同行的云彩，从今以后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大。不得不说再见了，喊我们同行的云彩，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也要谁能知明天是好是坏。曾经感受了快乐很精彩，也许今天我们不得不从头再来。曾经的我们挑三拣四的，但是今天真想大声地说出一句 Thank you, oh thank you, we miss you， 能够听到我的呼唤吗？让风把它吹散吧，曾经摆脱